此时梅哥已经杀起劲了，一枚又一枚火球术缓缓飞出，然后由老许配合着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击杀。梅哥的视野里五十步开外仍旧是模糊的一片，他只知道有谁在提着弓箭手们挨火球，却看不清弓箭手背后的黑影到底是什么。 那些弓箭手都死了吗？ 没错，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这边的弓箭手压制，东边想突袭进来的敌人就独木难支了。你记住，不管谁问你，你都必须说你专精火球术，威猛无比，知道吗？ 可我说谎会心虚。 心虚？想想你这次去根特城要干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你的青梅竹马吗？如果你不够强，你凭什么让你的青梅竹马跟你走？ 这又不是我真的强。 没关系，这世界上大多数人只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 再过十分钟，弓箭手已经全部死亡了，可梅哥却陷入深深的困惑当中。自己这哪是拐回来一个亲孙呀，简直就是拐回来一个妖怪好吗？他现在再回想起自己俘虏任小素时说过的那些猖狂话语，梅哥都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一阵担忧。任小素笑眯眯地看向梅哥， 这事儿只有咱们俩知道，明白吗？ 梅哥赶忙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知道知道，明白明白。 梅哥心想，自己之前还惋惜任小素没法成为巫师，可按照对方现在表现出来的生猛程度，哪还用成为巫师啊？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有些事情确实颠覆了梅哥的观念，他忍不住开始回忆自己曾对任小素说过哪些话。刚俘虏任小素的时候，他说等任小素知道巫师有多么强大，就不会想要回到中土了。后来大家遭遇袭击，他又对任小素说不要贸然追击巫师，你只是一个莽夫而已，怎么打得过巫师。再后来自己好像每天都要说一句任小素在吹牛逼之类的话。想到这里，梅哥忍不住悄悄打量了一下任小素的表情，见对方似乎并没有记自己的仇，才慢慢放下心来。 当时用火柱术偷袭我的巫师怎么样了？ 梅哥已经反应过来了，如果说任小素真的一直都在隐藏实力，那么当初任小素去追杀的那个赏金猎人很可能已经凉了。那个赏金猎人虽然厉害，可也厉害不到哪儿去，就以任小素当下展现出来的诡异实力，杀掉赏金猎人也未必就是什么难事。当然梅哥也不能确定，他只是想问问。任小素听到这个问题便笑眯眯地说道， 没追上啊，他后来不是还戴着白色面具在约克郡城镇里纵火吗？ 哦，也对。 梅哥想起这事儿来了，看来那个赏金猎人确实没死。此时那群外敌失去了弓箭手的掩护，终究是难以突破马车的围墙封锁，渐渐开始撤退了。等到对方撤退的时候，钱维宁等人的眼泪才渐渐止住。 这些人是来杀我的对吗？ 你就假装不知道好了，钱维宁他们自己也心虚，说不定会以为是来劫杀他们的，也说不定，反正他们横竖都要北上的，接下来都可以拿他们当挡箭牌。 任小素猜测，其实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支商队，不然来的人肯定要多好几倍。对方派100多号骑士团的精锐过来杀梅哥，本身就已经算是杀鸡用牛刀了，其中一大部分人恐怕是用来对付自己的，更准确地说是用来对付老许的，而钱卫宁他们只是受了无妄之灾而已。现在看来，自己用树枝戳了都铎那位家主的鼻孔，确实惹怒了对方呀。待到马车围墙外渐渐安静下来，钱卫宁铁青着脸带队出去查看情况。他首先去看的便是弓箭手的尸体。抵达弓箭手之前的藏身地后，钱卫宁看着横七竖八的弓箭手尸体，深深吸了一口气。只见这些弓箭手除了一人脑门上插着箭矢之外，其他所有人 都死于胸口灼烧与冲击。也就是说，他钱卫宁刚刚闭着眼睛开弓射了40多箭，就中了一箭。神射手的形象瞬间崩塌了呀。可钱卫宁有些不甘心，明明自己刚才搭弓射箭的时候手感还挺好的呀。钱卫宁身旁的心腹猜到自家长官在想什么，他安慰道， 大人，您闭着眼睛听声辨位都还能射中一个敌人，已经是不容易了，不必自责。 是啊，大人，你之前也没有练习过闭眼射箭吗？射频也很正常。 嗯。 钱卫宁则一副淡然的样子。 查看其他人的伤势，确定他们是不是梅戈大人杀死的。 护卫们立刻开始检查战场，很快便有人疑惑， 梅戈大人的火球术那么厉害的吗？哎，你们看这个弓箭手的心口都塌下去了。 钱卫宁愣了一下，他走过去蹲下查看伤势，确实如那护卫所说，这弓箭手心口被灼伤的位置直接塌陷进去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坑。 火球术得钻研很多年才能有这种威力吧，没想到梅哥竟然还有这种实力，之前是小看他了。 钱卫宁等人虽然不是巫师，但他们很清楚，隔着皮甲想要给人一拳打成这样，他们是做不到的。 这真是火球术的威力吗？ 那不然呢？切，我们都是亲眼看着他释放火球术的，现在弓箭手也全都死了。 这整个巫师国度里还真是很少有人专研小火球术的，大家虽然都只是习练一两种巫术，但火球术的上限太低，练个10年也就跟别人的大火球术威力差不多，所以根本就没人专研这玩意儿。所以钱卫宁等人也没见过专研好多年的小火球术是个什么样子。 没想到梅哥大人竟然还挺厉害的。 钱卫宁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嗯，还行吧。 说完，他命令护卫们收拢长弓与箭矢后，便回到了营地之中。有人迎上钱卫宁。 钱会长，敌人死了吗？ 骑马弓箭手都死了，剩下逃跑的那些人没有弓箭手掩护，也肯定不敢再回来了。 一名行商赞叹： 钱会长太厉害了呀。 钱卫宁想了想，还是说了实话： 这次不是我厉害，是梅哥大人厉害，他的火球术炉火纯青，基本上所有弓箭手都是他杀的。弓箭手总共有51人，其中50人都是他杀的。 此时钱卫宁心生计策，他们这一路上一定非常凶险，那为何不把梅哥推到明面上，让敌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梅哥身上呢？这样一来，所有敌人都去针对梅哥了，自己这些人岂不是安全许多？一时间营地里所有人都把钦佩的目光投向梅哥，搞得梅哥还有点不自在了。他刚想说点谦虚的话，结果又想起任小素交代的事情，便硬着头皮说道： 这一路土匪横行，我作为巫师也必须承担起我的责任来。各位放心，有我在，你们就不会有事。 李成果疑惑着， 梅哥大人的口气怎么听起来有点像任小素呢？尤其是有我在那句。 一旁的绵羊人刘婷忽然对任小素说： 看到没有，这就是巫师的厉害之处，现在是不是后悔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巫师语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钱卫宁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就是任小素连巫师语都不会，那就不用老盯着这货了。而梅哥则脸色古怪起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梅哥很想提醒一下绵羊人，让他俩以后在任小素面前稍微注意一下，以免遭受什么虐待。但是他跟任小素说好了必须要保密的，所以就没法直接提醒了。而且任小素说的有一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约克郡李氏家族安排的护卫莫克斯以及他的所有下属都是直接听从钱卫宁指挥的，历次土匪来袭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连李家的护卫都是计划中的一部分，那李成果和刘婷呢？要知道瓦杜兹大教堂60年前翻修的时候就只留自己家族的巫师雕像了，说明伯克利家族从那一代开始便已经生了反心。这些年来南方六郡的属民只认伯克利家族的神明，早就把诺曼与都铎等其他家族抛到脑后去了。对方用几十年谋划的计划，提前两年往你一个小巫师身边安插两个眼线又算什么？你看你在回来路上被人追杀的事情，李成果和刘婷俩人一回家去就全都说了。梅哥想到这里便按耐住提醒两位绵羊人的冲动，只是随口对他们说道， 你俩是仆从，他是亲随，平日里还是说话客气一点，别整天冷嘲热讽的。 俩绵羊人顿时不吭声了，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婷。 这是为你们好，知道吗？ 我就是看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没个正事儿，想要提醒一下。而且梅哥大人，你看他哪有一点亲随的样子啊？别人家的亲随都是出身骑士团，要么就是正经八百的决斗士，任小素呢，每次土匪打过来的时候他都躲在马车后面。 行，下次我就往外冲，不过你得跟我一起，仆从跟着亲随一起战斗不过分吧？ 刘婷缩了缩脖子， 你其实躲在后面也挺好的。 这时钱卫宁的护卫从马车外围拖进来两个土匪装扮的汉子。任小苏看了一眼，那两个汉子是从东边拖进来的，一个大腿上插着箭矢，另一个则是腹部中箭，看样子是在战乱之中受伤无法逃离的敌人。 大人，战场上发现了这么两个活口，你审讯一下吧。 做得好，把他们给我拖外面，你去把我马车上的短刀取了。 今天晚上钱卫宁心里有太多疑惑了，所以他需要刑讯逼供来得到一些答案。没过一会儿，马车围墙外面便响起了俘虏的惨叫声，虽然钱卫宁等人已经把那两个汉子给拖到几百米开外，可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惨叫格外的突兀。此时两名俘虏被商队护卫分别吊在两棵树上，而钱卫宁则手持一柄短刀，一下一下的从其中一人身上划过。 谁派你们来的？ 那汉子也算有骨气，甚至冷笑着往钱卫宁脸上吐了口痰，还好钱卫宁身手矫健躲了过去。钱卫宁脸色铁青， 可以啊，挺硬气的嘛，等我剥了你的皮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巫师国度的刑讯要比中土的手段还要血腥，这场审讯足足持续到了天亮。眼看着两名俘虏已经遍体鳞伤，气息薄弱了，钱卫宁冷笑一声走到其中一人身边，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此时俘虏已处于弥留之际，脑子也不是特别清醒了，他只是看了钱卫宁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令他意外的是，钱卫宁竟把耳朵贴了过来，用脑袋挡住了另一名俘虏的视线，并点头做出一副正在聆听的模样。过了一会儿，钱卫宁对护卫吩咐道， 行了，把他带去一边休息吧。 钱卫宁笑意盈盈地走到另一名俘虏面前， 你的同伴已经说了，你们来自都铎骑士团。 那吊在树上的俘虏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似是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同伴被扶走的方向，却看不到护卫已经用手捂住了他同伴的嘴巴。 我已经安排他去休息了，我以我身在的骑士团荣誉向你保证，只要你开口就能享受与他一样的待遇。哎，别多想，我只是心肠比较软，想给你个机会，而且两个人说话更加可信一些。 那俘虏沉默了十分钟才无奈地说道， 是的，我们来自都铎骑士团。 钱卫宁心里咯噔一下子，他说都铎骑士团只是诈对方的，当对方承认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是止不住地开始下沉。都铎家族已经知道这支商队的计划了吗？那自己继续带队北上，岂不是跟送死没有区别？不过对方说的也未必是真的，他还需要继续试探。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人吗？怎么才来这么一点人？难道是你们的上司想要派你们送死？ 那被俘虏的汉子听到这话，仿佛也想到了非常生气的事情，说话都洪亮了一些。 我们哪知道你们有这么多人，而且看身手还一个个都是骑士团的精锐。 钱卫宁听着这话总觉得有些奇怪。 等一下，你不知道我们是骑士团的人？ 当然不知道了，你们是燃烧骑士团的人吧？不然也不可能大规模的出现在南方六郡。可我就想不明白了，梅哥不过是个边缘巫师而已，用得着你们这么多人保护吗？ 你们是来杀梅哥的？ 你以为我们要杀谁？ 拖下去杀了。 这都不用判断，钱卫宁笃定对方已经说了实话。 你用骑士团的荣誉承诺过我？ 我承诺你跟同伴得到一样的待遇，他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去陪他了。 早在今晚战斗之前，任小素就大概知道钱卫宁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中了流泪术还能顺势收买人心的选手，简直可以说是浑身都长着心眼了。任小素打小就从心里不喜欢钱卫宁这种浑身心眼的人。一开始他想带着钱卫宁大兴西北，但是看中了钱卫宁带兵的能力，毕竟对方将100多号人管得井井有条，一看就是个人才。结果他慢慢发现，钱卫宁何止管了100多号人呢，这本身就是个燃烧骑士团里高阶骑士军官。到了这时候，任小素就不能带他去西北了。西北可以要没有能力的人，没能力的人也有没能力的活法。但是西北绝对不要这种心机太多的选手。所以钱卫宁此时已经不在大兴西北名单里了，就算路上死掉，任小素也不会觉得太可惜。 梅哥。 此时钱卫宁正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回了营地。此时的钱卫宁内心蛋疼无比，之前他还想着把梅哥留在队伍里，用来完成最后一步计划，结果现在梅哥却成了商队里最大的隐患。很明显，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应该还不知道这支商队藏着阴谋，不然绝对不会只派这么点人。 大人，要不要去追杀逃离的那些人啊？以免他们把商队的情报传递出去。 不用，会有人帮我们拦截他们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刚才钱卫宁已经取出信鸽放飞出去，这信鸽不是飞去燃烧骑士团的，而是要去温斯顿家族领地内的圣歌骑士团。届时圣歌骑士团会出动人马截杀刚刚逃离的敌人，这也是钱卫宁并没有贸然追击的原因。 如同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温斯顿家族确实与伯克利家族穿了同一条裤子，彼此之间已经是盟约关系了。温斯顿的家主为了表示敬意，见了伯克利家主的时候，他都会单膝下跪。这些年来，伯克利与温斯顿两家联姻次数多达30多次，一方面是两家关系好，想要继续捆绑这样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大家生的孩子有点多。现在路上的土匪都已经被圣歌骑士团全部剿灭，唯一的隐患便是都铎和诺曼那边提前发现商队的意图。只要梅哥还在队伍里，恐怕杀梅哥的人会源源不断的过来啊。钱卫宁想了一会儿，突然拐去梅哥那边单膝跪地，他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一些调整。 尊敬的梅哥大人，你也看到了，这里匪患横行，可能会危及到您的安全，不过他们都是冲着货物来的，一般不袭击不携带货物的平民，所以我这边决定由一队护卫护送您北上，到时候没了货物的吸引，匪徒就不会来打扰您和您的亲随仆从了。 钱卫宁心里的小算盘波动了飞起，他心想，那些逃离的敌人被温斯顿家族全部杀死之后，只要梅哥不在队伍里，那追杀的人就不会来找商队的麻烦，也就不会发现商队的秘密了呀。这会儿钱卫宁已经决定要抛弃梅哥了，当然心里是想抛弃，但嘴上不能这么说，毕竟巫师地位太高，自己也需要尊重一些。 梅哥大人，您身份尊贵，没必要跟着我们这些属民冒生命危险啊。 我们单独行动，土匪就不会攻击我们了吗？ 当然。 钱卫宁心说，这附近的土匪都死完了，当然不会有人攻击了，这个保票他还是敢打的。梅哥心中窃喜，之前任小素还说不知道该怎么脱离队伍呢，自己这边正好答应钱卫宁省事了。结果这时候任小素突然对钱卫宁说道， 不行，这商队里有 90% 都是约克郡属民，而梅哥大人是约克郡名义上的领主，怎么能在这时抛弃他的属民？这事要传回约克郡，梅哥大人的脸还往哪儿搁？钱会长放心，我和梅哥大人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此时钱卫宁心里都快吐了， 赶紧走吧，你走了我们屁事儿都没有，哪还用你们来保护我们？而且你不就一个普通人吗？连个巫师语都不会念，你能保护谁呀？啊，这样不太好吧？我感觉还是万事以梅哥大人的安全为重比较好。 你是不是看不起梅哥大人？ 钱卫宁顿时脸色一变。 你乱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看不起梅哥大人了？ 在巫师国度里，见巫师不行礼都是要写进刑法的，钱卫宁哪愿意背这种罪名？有苦说不出的钱卫宁转身走了，梅哥小声问道， 你不是说要脱离队伍的吗？ 哦，我现在觉得留在队里更有意思。 可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怕什么，有我在，你只管乘风破浪的去见你青梅竹马小女友。 这哪是乘风破浪啊，这他妈是兴风作浪。 梅哥这傻白甜都被逼得说粗口了。夜色里，温斯顿家族里的一座民宅中，有一位年轻人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的血液一滴滴地流淌到地上，很快血液便凝聚成一个诡异的法阵，法阵中温度骤降，冰霜的雾气腾空而起，渐渐凝聚成中年男人的冰雕。年轻人跪在地上， 父亲，去袭杀梅哥的队伍已经出事了，我从温斯顿家族得到消息，那梅哥应该是请了许多护卫。 中年男人凝视着面前的年轻人， 知道了，你召集潜伏的骑士团成员出手吧，这件事完成之后，允许你回到家族中做一名赏金猎人，我亲自传授你高阶巫术。 年轻人眼中显出兴奋神色。 明白了，我一定将梅哥的头颅带回根特城。 根特城已经开始有人关注此事了，这关系到家族荣誉，不许失败。另外，梅哥身边偷偷保护他的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必须杀掉。 说完，那冰雕便消失了。年轻人因失血过多而显得嘴唇有些苍白，他走出屋子，外面有仆从为他细心地包扎伤口，并送来补血的盾皮。外面的小院里正有九名汉子持刀处理着。 我回归家族的机会已经出现，各位带我回到家族中，你们就是最大的功臣。召集城内人手，明天一早出城。 是。 巫师国度的巫师私生子地位极其低下，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巫师的老婆很多，孩子也很多，所以没必要太珍惜。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只有一个孩子，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个私生子，他可能还会珍惜一下。但如果他有200个孩子，本身就已经烦得不行了，哪里还会珍惜？当做奴仆来用也很正常。血祭召唤术是都铎家族独占的巫术，倒是让私生子派上了很多用场，起码传递情报方面极其好用。此时年轻人作为都铎家族在温斯顿领地的情报负责人，终于等到了重返家族的机会，他怎么可能错过？虽说重返家族依然只是个赏金猎人，但问题在于他从此就能获得高阶法术的冥想图了，这对每一个法师来说都至关重要。都铎家族之所以这么想杀梅哥，就是因为他那青梅竹马偷偷派仆从给他送钱的事情败露了。都铎家族知道此事后，碍于面子不能把那姑娘怎么样，但处死了仆从之后便将梅哥发配去了178要塞那边。原本都铎家族的人以为梅哥这种新手巫师肯定会死在178要塞那边，结果梅哥挺住了，还安全回到了约克郡。而中年人所说的根特城开始有人关注，让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他们都铎家族要杀一个小巫师的事情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眼看着都铎家族都已经出手三次，甚至还派出了都铎骑士团的成员，都没能杀死一个梅哥，这对都铎家族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所以这梅哥是非杀不可的，若是让梅哥成功踏入根特城，那都铎家族便会被所有巫师家族耻笑。其他家族或许还只敢在私下里笑，但诺曼家族一定会无数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都铎家族的人甚至都能想象到诺曼家族的人会说什么难听的话了。到了早晨城门开启的时候，年轻人便带着仆从纵马离开了温斯顿城。此时年轻人已经不在乎会不会被温斯顿的家族发现身份异常了，只要他杀了梅哥，大可以绕路返回根特城，跟温斯顿家族再无交集。骑士们出城之后，先去了城外30公里的一座庄园，与那里潜藏的都铎家族骑士会合，并带上了精良的军械，然后才往南方奔去，准备直接在路上对商队进行拦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而这个时候，任小素正懒洋洋地靠在马车上，趁着绵羊人不在的时候对梅哥说道： 我先给你提个醒啊，都铎家族现在肯定是被惹怒了，所以接下来的围杀肯定要比之前更加激烈一些。 啊，就为了杀我，至于吗？这都已经派出骑士团的人了，难道会比这个阵仗更大？ 当然。 任小素心说，你是不知道我干了啥事儿，你要是知道了，估摸着现在都想跑路了。梅哥沉思了一会儿。 不对，我总感觉他们不光是来杀我的吧。你到底干什么了？ 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你跟都铎家族的未婚妻眉来眼去啊。 等等，你之前有一天问我，整个巫师国度有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就有问题，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才会突然问我的，而且你当时看都铎家主的眼神就不对。 任小素对梅哥肃然起敬， 你怎么突然就跟开窍了似的？ 你到底干什么了啊？ 啊！ 任小素觉得到这份上让梅哥心里有点数也是好事，起码得让梅哥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吧。 你听说过用血液就能把人召唤到身边的巫术吗？ 梅哥虽然是个小巫师，但学习还是挺勤奋的。 这是都铎家族的血迹召唤术，也是他们家族的成名巫术之一了。 嗯，我杀了一个小巫师，结果那巫师死了以后，血液变成了一个法阵，召唤出来一个老头。 梅哥当场震惊了。 啊，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个老头跟金币上的老头有点像？ 嗯，真聪明，是有点像，不过我觉得金币还是没法完全表现他的神韵。 神韵个鬼呀、啊！走，咱们现在就走。我知道你在178要塞那边地位一定不低，我跟你去那边算了。 怕啥？有我呢。 任小素拉住准备跳车的梅哥。梅哥都快哭了。 哎呀，那他们是都铎的家主啊，是成名40年的大巫师了。 放心，这么大一巫师，我还不是随手就能用树枝戳他鼻孔？而且这不是有钱卫宁他们吗？ 哎呀，在都铎家主面前，几百名骑士团的战士算什么呀？哎呀，咱们还是跑吧。啊， 跑啥？我就明白了告诉你，等我到了根特城，第一件事就是踏平都家庄。放心，以后你有机会去178要塞做客，就知道我这底气是从哪儿来的了。 都家庄又是个什么鬼？ 对了，我问你，有没有什么巫术是可以远程制造爆炸什么的？ 有，诺曼家族的空爆沸腾之术，温斯顿家族的雷击之术，很多。 任小素来了兴趣， 给我说说这个空爆术呗。 哎呀，这有啥好说的？就是在几百米开外就能制造极强的爆炸，让目标区域的世界元素变得非常不稳定。不过这是很高阶的巫术了，而且是根特城诺曼家族独占的巫术，没人会的。 你现在可以会了。 啥？ 我问你，昨天咱俩配合的默契不？ 默契。 梅哥觉得这倒是没必要否认。 嗯，再遇到敌人你就装作吟唱咒语，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可我不知道咒语和冥想图啊。 没人知道你不会。 他看了一眼收纳空间里的数千枚手雷，总觉得昨天晚上的效率实在太低，所以他有必要重拾自己暗影之门加手雷的独门绝技了。想让梅哥成为大兴西北分部的部长，首先任小素就得让梅哥拥有足以担当此大任的实力。但是巫师的成长必须循序渐进，也就是说梅哥必须经过无数次的冥想，无数次的修习巫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巫师。这一点就算任小素把黑色真实之眼赠送给梅哥，梅哥也一样没法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巫师。要让任小素把熟练石给梅哥吧，他也不舍得，毕竟这90000枚熟练石可以直接把他自己造就成一位大巫师。就算他再想拉梅哥完成大兴西北 3.0 的重任，也不可能就这么把熟练石捐献出去。不过没有关系，实力不够演技来凑，梅哥弱也没关系，任小素来帮他演。当梅哥具备一定声望之后，任小素就可以帮他凝聚一些巫师组织的新青年了，就像当初罗素所做的事情一样。所以当任小素想通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彻底确定了大兴西北 3.0 计划的方针。领导巫师国度统治，以围绕梅哥同志为核心，坚持扫除旧巫师贵族势力，坚持发展新巫师组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演技，艰苦奋斗，为大兴西北分部的壮大而努力。自打梅哥同志自己提出要大兴西北后，任小素看他的目光就已经完全不同了。梅哥被任小素盯得心里发毛。 你又想干嘛？ 没事，好好配合。 他手里可不止手雷呢， TNT 也是有的，如果还不够，那就再加上爆裂扑克嘛。最终的杀手锏还是爆裂扑克，这玩意儿一拿出来就真的要拆城堡了。梅哥看着任小素的模样胆战心惊。 哎呀，你要干嘛提前给我商量商量也行啊。 我宣布，本世纪杀伤力最强的法术炮台就是你了。 这些话给梅哥听得云山雾绕的，压根没明白任小素到底要干嘛。但梅哥不是商队里最苦恼的人，钱卫宁才是。这会儿钱卫宁骑在马上巡视着商队，并悄悄给护卫们吩咐， 不要再顶着梅哥和任小素了，他们要是想走就赶紧让他们走。 在此之前，钱卫宁是生怕梅哥偷偷跑掉，甚至还专门派了30多人看守，现在他是生怕梅哥不跑。可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当你想向生活妥协的时候，生活却未必就愿意放过你。这句话里的生活二字完全可以替换成任小素的名字。钱卫宁深知，梅哥只要还在这个队伍里，那就还会有杜铎家族的人过来追杀商队。 哎，你去问问姚波，他带泻药了没有？ 大人，您这是…… 晚上给梅哥他们送饭的时候，让姚波把泻药给混在梅哥他们的饭菜里。以后有人问了，就说他们是水土不服，知道吗？ 大人，您这是图啥呀？要不咱们就直接杀了他们吧。 钱卫宁一巴掌拍在心腹的后脑勺上。 巫师你也敢杀？ 咱们人多呀。 我不是说打不过他，真要下狠手，他就算火球术厉害又怎么样？哼，他身边那个亲随又是个废物。但是等战争结束之后，你我都是杀过巫师的人，你以为其他巫师会放过我们吗？这是大忌，知道吗？巫师只能由巫师来杀，这是规矩。 那他们还唆使土匪呢？ 你以为那些土匪成功了就能活命吗？迟早被人灭口的。听我的，咱们就给他们喂泻药，然后明天上午就能抵达温斯顿城了。到时候他们肯定还在腹泻，咱们把他们往教堂一送，让那里的修女给他们治病，然后咱们赶紧出发启程。这样一来，万一咱们在这场战争里活下来，以后也没什么后遗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下心腹明白了，钱卫宁只是想摆脱梅哥他们，并不想为此产生什么不良影响。钱卫宁看了他一眼。 我最近在想如何应对，等我想明白了就告诉你。放心，就算是死局，我也要带着你们趟出一条活路来。 钱卫宁交代完便去别处溜达了，他相信温斯顿城里一定有杜铎家族的间谍，到时候他们大张旗鼓地把梅哥送去教堂，对方的注意力就不会放在商队这里了。钱卫宁内心感慨，自己可真聪明。这时 他从背上摘下自己的长弓，仔细地摸索着，开始回忆起自己百发百中时那玄而又玄的感觉来。钱卫宁心想，那是自己也并未刻意瞄准，却能渐渐命中，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天人合一境界吧。到了傍晚，商队在距离温斯顿城还有7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钱卫宁给心腹使了眼色，让对方赶紧生火做饭，而他自己则跑到梅哥的马车旁大献殷勤。 尊敬的梅哥大人，明天就要进温斯顿城了，不知道您是否有需要采购的东西啊？我可以代为采买，这样一来您和您的亲随就不用奔波了。等等，您的亲随呢？ 说话间，钱卫宁一扭头，正好看到任小素提着两只兔子回来了。夕阳下，这少年笑得无比灿烂。 亲随大人，您这是？ 任小素晃了晃手里的兔子。 哦，钱会长来了，正要去跟你说呢，今天晚上就不用做我们的饭了，我们吃烤兔子。刚才路上看到他们仓皇跑过，我就去捉兔子了。 钱卫宁听到这话当场就要吐了，怎么就这么巧呢？刚准备给他们下泻药，任小素就去抓了两只兔子。 你们喝酒吗？我送点酒来吧。 不用，万一喝酒出事了怎么办？ 钱卫宁神情顿时一凛。 钱会长不要多想啊，我是说万一喝醉的时候来了土匪怎么办？这不是各位还需要梅哥大人参加战斗了吗？ 我没多想，我怎么会多想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钱卫宁转身便脸色铁青地离开了。看着钱卫宁离去的背影，梅哥好奇， 你怎么突然去捉兔子了？ 任小素一边指挥两个绵羊人拾柴生火，一边说道， 现在我们和钱卫宁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都铎家族想杀你，钱卫宁说不定也想杀你，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的食物都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记住，只吃我给你的食物，别人给你的食物哪怕是坨屎你都不能吃。 这东西不用你提醒我也不吃。 那就好。 你这庆幸的表情又是怎么回事？ 任小素熟练地宰杀兔子，他又不由感慨， 你们这巫师国度的兔子可比中土小太多了。 哦，中土的兔子很大吗？ 野外的兔子得有这两只的四五倍吧，看样子中土受到灾变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哦，我也听人说过，巫师组织之所以在灾变初期就能占据主导地位，去别的地区掠夺人口，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这片净土。 任小素来了兴趣， 把你了解的都说说。 当时那场灾变导致全球气候变冷，持续了很久，植物开始凋零，人们躲在地下，而且只能食用灾变前文明储备的粮食。后来粮食吃完了，大家甚至还得吃少数能够在低温低光合作用环境生长的植物根茎。不过好在这片净土并没有被脏物质影响，大家熬了一段时间便熬过来了。那段时间里，巫师组织重建了这个地区的秩序，然后断绝了很多对秩序有威胁的事物。 任小素点点头，这所谓的脏物质大概就是辐射了。他跟杨小锦也聊过这事儿，按照杨小锦所说，中土与远征军团所在的地方便是重灾区，所以才会过得那么艰难。大量科学传承出现断层，毁灭在灾变之中燃烧殆尽，然后就有了中土后来的科学畸形发展，大家基本上就是发现什么资料就重点发展什么。毕竟灾变前无数科学家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总比大家重新来过强。之前任小素问杨小姐，为何杨安京这么痛恨核这个东西？对方的回答是， 其实 一两枚核弹对于全世界来说影响并不大，但是灾变前最后的一段时光里，所有有核国的追求都变成了储备千核计划，甚至有国家已经储备了6000枚。 千核计划的意思不是要覆盖敌对国家，而是要覆盖全世界。只要全面的核战争爆发，那么受到攻击的国家就必须立刻启动全面反击。这反击不只是针对敌对国的，它要覆盖600个大型城市，让全世界给自己陪葬。有这样的底气，才有强硬的外交态度。很多人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大家都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也只能这么做。一场竞赛里，如果你一直比别人弱，就只能挨打。当时灾变前，各个国家对于使用核的态度分为几种：双锁死、单锁死、无承诺。双锁死的意思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承诺不对无核国使用。单锁死的意思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无承诺的意思就简单了，想用就用，想对谁用就对谁用。当文明发展到这种程度，距离毁灭也只有一步之遥。所有人都以为大家能保持克制与理智，但这世上总是免不了出现那么几个疯子。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文明再次复苏了，熬过了那段灰暗的时光。 杨家之所以能成为财团，就是因为那段时光里，他们没有因为生活物资的贫瘠而中断了某些文化传承，这是知识的重要性。杨家里保存了一些先辈们断断续续的日志，如果你看过就会明白，在那段岁月里，你能想到的一切卑劣行为都发生过。人在饿到极端的情况下还找不到食物，会吃什么？女性在没有道德法律秩序的保护下会被如何对待？老人没有劳动力了会被如何对待？你只管往最肮脏的地方去想，那段时光里发生过的事情，只要你能想得到，它都发生过。 那些日志大概就是杨安京反核的起因。任小素很反感杨安京做事的态度，但他确实能明白对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杨安京做事不那么极端冷酷，他也许真的会站在对方那边。想到这里，任小素忽然有点惆怅。这次结束巫师国度之行后，就要回去面对新的战争了吧？突然之间，任小素对梅哥感慨： 巫师们是幸运的，只不过这种幸运并没有让他们产生感恩。罗素带领他们找到净土，最终却被他们下毒害死了，这也是我让你小心食物的原因。对方能做第一次，就一定能做第二次，而且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他们还迫害了另一批帮助他们的人。 中土骑士创立的组织应该也被巫师组织打压了吧？ 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来帮助你走上人生巅峰啊。 梅哥撇撇嘴，此时他还没意识到任小素所说的这个巅峰是一个能让他产生恐高症的高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